目标每个人都有，但是能不能做到却很难说。我比较想多做到的事情是不轻易的拒绝别人，然后经常能够微笑，有意见不合的时候先假设别人是正确的，这也算是对自我的一种挑战吧。希望可以少发脾气，不发脾气，不那么情绪化。你呢？ 仿佛如同一场梦，我们如此短暂的相逢，你像一阵春风，轻轻柔柔吹入我心中。而今何处是你往日的笑容？记忆中那样熟悉的笑容，你可知道我爱你想你愿你念你深情永不变？难道你不曾回头想想昨日的誓言？就算你留恋开放在水中娇艳的水仙，别忘了山谷里寂寞的角落里野百合也有春天。 很多人说到前任的时候可能是五味杂陈的，前任之所以成为了感情公害，让你不想回头又不忍放弃，可能只是因为你想的太多了吧。一个微笑，一条信息，里面可能并没有太多的情绪，只是被过分解读了，所以看淡一点就好了。有些偶尔的关心不是余情未了，只是出于礼貌而已。 是一种沉沦，让人失望的 们是否要只是因为你是女人，如来的身会不能平衡，为情困磨折了灵魂，该爱就爱，该恨的就恨，要为自己保留几分。女人独有的天真和温柔的天分，要留给真爱你的人，不管未来多苦多难，有他陪你完成。虽然爱是种责任，给要给的完整，有时暧昧再无法永恒，爱有多伤痕就有多伤人，你若勇敢爱了就要勇敢分，夜已深，还有什么人让你这样醒着受伤痕，水前回想要留一盏灯，你若不肯说我就不问， 每个人都会有一些人生感悟，关于花钱呢，我有几个总结也和你一起来分享一下。第一个呢是永远只买第一选择，暂时买不起就不买好了，不要买它的替代品，不管它们有多么的接近。第二个是学会把钱花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，买那一些直接作用于我们的身心灵的地方的东西，不一定要让别人看得见的好东西。

声仿佛就能触摸。啊啦啊啦啦，啊啦啦啊，我终于不那么执着，接受分手是一厢愚梦，就算是轻轻的微风，也在试探思念浓薄。你忘的伞还倚我的窗，望着窗外那悠悠春光，我心中也许和你的情感有一种暧昧的美满，忘记了思念的负担，听不见你们相爱近况，我自私也许心中的期盼有一种暧昧的情感，是某一段寂寞和爱相赴与聚又散。我终于不那么执着，接受分手是一厢愚梦，就算是轻轻的微风，也在试探思念浓薄。你忘的伞还倚我的窗，望着窗外那悠悠春光，心中也许和你的情感有一种暧昧的美满，忘记了思念的负担，听不见你们相爱近况，我自私也许心中的期盼有一种暧昧的情感，真是某一段寂寞和爱相赴与聚又散，我心中也许和你的情感有一种暧昧的美满，忘记了思念的负担，听不见你们相爱，我自私也许心中的期盼有一种暧昧的情郎，站在这城市某一段寂寞和爱相赴与聚又 有人说，赏花的人是经不起等待的，因为你寄托的爱是没有结果的。但是我想说，花在等开放的时间，而你呢，在等爱你的人。那些会来的，迟早都会来的。 你的柔情

那么天有多高，如果离开你给我的小小城堡，不知还有谁能依靠。我是被你囚禁的鸟，得到的爱越来越少，看着你的笑在别人眼中燃烧，我却要不到一个拥抱。我像是一个你可有可无的影子，冷冷地看着你说谎的样子，这缭乱的城市容不下我的痴，是什么让你这样迷恋，这样的放肆？我像是一个你可有可无的影子，和寂寞交换着悲伤的心事，被爱不及可惜，这无味的日子，眼泪是唯一的奢侈。 有时候你点开 QQ 的历史聊天记录，你会发现你跟某某人他的聊天记录居然有几页或者是十几页那么长，你仔细一看又发现最后一次聊天记录可能是很久以前了，剩下的只有无奈和苦涩。我们不断的成长，不断的遇到新的人，新的朋友慢慢变成老朋友，老朋友慢慢变成陌生人，我们一生中一直都在一路的遇见，一路的失散，就像歌词唱的，来年陌生的是昨日最亲的某某。 朋友，我当你一世朋友，奇怪过去再不堪回首，